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入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Whoa, hello everybody, it's me again, Scott. Okay, are you ready to study English together? Okay, here we go. 那么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要学习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这十二个月都怎么说。一起进入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January. January. February. February. March. March. April. April. May. May. June.June, July, July, August, August, September, September, October, October, November, November, December, December.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个十二个月的说法。一月 ，January； 二月份呢 ，February；February； 三月 ，March；March； 四月 ，April；April； 五月 ，May；May； 六月。June, J-U-N-E, June, June. 七月 July, J-U-L-Y, July, July. 八月 August, A-U-G-U-S-T, August, August.九月 ,September, S-E-P-T-E-M-B-E-R, September, September. 十月 ,October, October, O-C-T-O-B-E-R, October, October. 十一月 ,November, N-O-V-E-M,B-E-R, November, November. 最后十二月 December, D-E-C-E-M-B-E-R, December, December. 怎么样，这十二个月您都会说了吗？接下来啊，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看 Talk about a picture, 也就是今天的看图说话。在我们课本的第70页呢，啊，有这样一幅图，那么它把这个一个圆圈里呢分成了12个月，而且呢给大家注明了哪几个月是 winter, 哪几个月是 spring, 哪几个月是 summer, 哪几个月是 fall。 那么这个 fall 呢实际上就等于 autumn, autumn 是英式英语对秋天的说法，而美式英语呢把秋天称作 fall,F-A-L-L, fall, fall 还有这个掉下来的意思，大家可以这样记啊。那么在秋天呢，叶子都掉下来了，都这个 fall， 那么所以 fall 呢也可以当秋天来讲，这样呢只是帮助大家做一个记忆吧。为了帮助朋友们能够很好的来谈论这些话呢，我们还是从 talk about the picture 里面呢来这个抽出了一些句型，想先跟大家一起来练一下这些句型，练完了以后呢，大家就可以更好的来谈论这幅画了。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好，首先呢我们要学习这个问一年的第一个月怎么说，应该是Which is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Which is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一年的第一个月是什么？这个 first 我们已经学过了。好，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应该说 January is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也就是说一月是一年的第一个月。 January is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接下来我们可以说 Which month comes after January? 那么在上次的课中呢，我们学过了这个 come after， 比如说、Which day comes after Tuesday? 星期二之后是哪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句型变成了、这个一月后面是哪个月？ Which month comes after January? 回答应该是February comes after it， 也就是说二月呢紧接着一月。 February comes after it。 再来看一下几个一般疑问句的说法，比如我们说那四月是不是在春天里的这么一个月份呢？ Is April a spring month? Is April a spring month? 回答我们可以说 Oh yes it is。那么同样，如果我们要问 Is June a spring month? 那么六月是不是这个春天里的月份呢？当然我们就要说 No, it isn't. It's a summer month. 六月呢是在夏天里面，这句话呢就可以说 It's a summer month. It's a summer month. It's a summer month. 好，再来看一下类似的句子，比如我们还可以问 Is October in winter? 当然我们要回答 No, it isn't。 接下来我们说啊， October 不是在冬天里面，那么它是什么季节呢？ Which season is it in? 它在哪个季节里呢？ Which season is it in? Which season is it in? 回答可以说It's in autumn， 在什么什么季节里用 in， It's in autumn。 最后两个有用的说法，一个是 Which is the best season in the year， 就是说一年里面最好的季节是什么？ Which is the best season in the year？ Which is the best season in the year？ 回答呢，您可以说啊、哦，我想，我认为，我觉得怎么怎么样。I think spring is the best season in the year. I think spring is the best season in the year. 好了，现在呢，让我们跟着节奏，也就是我们的 jazz chant 来练习一下这些有用的说法。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说吧。 Which is the fourth month of the year? April is. Which month comes?After it, May does. Which is the fourth month of the year? April is. Which month comes after it? May does. Is April a spring month?Yes, it is. Is June a spring month? No, It isn't. It's a summer month. Is April a spring month? Yes, it is. Is June a spring month? No, it isn't. It's a summer month. 在今天的 Scotty in 北京里面呢，我们想请朋友们听一下 Scotty 对澳大利亚季节的介绍。我们都知道 Scotty 来自澳大利亚，那么呢，澳大利亚是在地球的南半球，他们的季节啊和我们的正好相反。那么到底春天都包括哪些月份，秋天又包括哪些月份呢？好，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Scotty 是怎么说的。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Oh, it's so hot in Beijing today. I miss Melbourne. It's 8 degrees today. 8 degrees? Really? Why? You know, it's summer now in Beijing. Mm-hmm. But it's winter now in Australia. Oh, that's very interesting. So, is April a spring month in Australia? No, it isn't. April is an autumn month. Is October in winter? No, it isn't. It's in spring. Oh, well, what about December? Which season is it in? It's in summer. What are the winter months then? They are June, July, and August. Well, which is the best season in the year? I think spring is the best season in the year.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又要转回对人物的描述的学习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位新的朋友，他的名字叫 Peter Smith。不过首先还是来学习一下生词。 Words for today. American. American. Study. Study. Chinese. Chinese. History. History. Interested. Interested. Them.Them. Englishman. Englishman. French. French. Get along. Get along. Help. Help. Each other. Each other. Learn. Learn. 我们在介绍一个人他是谁谁谁的时候，通常呢也要介绍到他是哪国的人。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是美国人，我们就可以说 American。 American 是形容词的形式，那么它既可以当这个美国的来讲，也可以做名词当美国人来讲。大家都知道中国是 China， 那么中国人呢是 ChineseChines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也可以当中国的讲，比如说 Chinese film, 中国的电影。好，再来看看英国人怎么说。英国人 Englishman, Englishman, Englishman。再来看看法语的说法，法语 French。French, French, French. 那么它也可以当啊这个法国的来讲，也就是说作为形容词 French. 好，那么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呢，他们到了中国是来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那么学习呢就可以是 study, S-T-U-D-Y, study, study.有这个学习还有研究的意思 study。 如果我说我学习的是历史，我对历史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学习历史，历史是 history, H-I-S-T-O-R-Y, history, study history. 对什么什么感兴趣，我们要用 interested, 是个形容词 ,I-N-T-E-R-E-S-T-E-D, interested, interested.当然具体这个 interested 这个词怎么来用，我们还要在课文里来看一下。不管是学习中文还是学习历史还是学习一些其他科目也好，那么通常呢同学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那么互相学习，这个学习呢在这儿就要用 learn, L-E-A-R-N, learn, learn。互相之间呢我们要用 each other, 这是一个词组 E-A-C-H, each, other, O-T-H-E-R, other, each other, 相互互相的意思。同学之间要互相学习，还要互相帮助，帮助 help, H-E-L-P, help, help。那么同学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因此呢大家相处的也非常好。那么这个相处呢应该是 get along, get along, along, A-L-O-N-G, along, get along。 最后呢再来学习一个这个词，那么它的意思呢是他们的宾格，也就是当我们说他们，这个他们呢在剧中做宾语的时候，我们要用 them, T-H-E-M, them, them。 学完了生词，一起来去认识这位新的朋友 Peter Smith。 Text Ken Cohen Peter Smith. Peter Smith is an American. He comes from New York. He studiesChinese history at our university. He's very interested in it. He lives in an apartment with two other boys. One of them is an Englishman. He comes from London. The other is French. He is from Paris.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ut get along very well.They help each other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Peter Smith is an American. 那么 Peter 他是哪国人呢？对了，他是美国人 ,an American. 那么他具体从哪个城市来的呢？ He comes from New York. Come from, 我们在以前已经学过了，是来自哪哪哪的意思。He comes from New York.那么他是学习什么的呢？ He studies Chinese history at our university. 那么他是在我们大学呀学习中国历史的。请朋友们注意，这个 study 本身它的原型是 S-T-U-D-Y。 那么在第三人称单数后面通常我们要加 S， 但是在这个单词后面呢我们要把 Y 变成 I 再加 ES， studiesHe studies Chinese history at our university.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 at， 也就是介词的使用，在我们大学 at our university. 他为什么学习历史呢？ He's very interested in it. 因为他对历史非常的感兴趣。请朋友们注意感兴趣的说法，这个句型呢非常的重要，我们是要先有一个 be 动词 is 或者是 are， 后面呢加 interested，在后面加 in 介词，然后最后加上他感兴趣的方面。所以呢具体来说这个句型就应该是 be interested in 加科目或者是感兴趣的方面。那么在这里呢他是 he's very interested in history。 如果我说我对英文非常感兴趣呢，就应该是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English。好，再来看一看他住在什么地方。那么 Peter 他住在哪儿呢？ He lives in an apartment with two other boys. 那么他和另外两个男孩住在一个公寓里。另外两个男孩，我们在这儿呢用的是 two other boys，